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第133集。左然偷窃新闻铺天盖地都是，早已冲出网络，蔓延到了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因此母亲还有小姨也一直担心他。当时盖戳他把母亲都给骗了，与那朋友一样，母亲同样以为盖戳只是因为她与男友大吵一架，知道是为嫁祸走然之后十分不安担心，而后东窗事发闹得很大，母亲朋友还被调查，这是胡佳佳她此前没有想到的。娱乐圈中这种闹剧最后大多讲不明白，何况这次 BOSS 的安排十分严密，只是她没有注意那个邮政储蓄，邮戳的事是她弄的，因为她母亲的闺蜜正好在樱花路邮政支局，她就自告奋勇地解决这件事。她没有想到最后却是败在这里。淘宝的事也是，她在购买一年前的 A4 纸时账号没有切明白，用自己的账号问了一句，有放了一年以上的 A4 打印纸吗？虽然马上发现不对，换了账号下单购买，又删除了聊天记录，可是阿里巴巴那边还有。这事儿胡佳佳没有敢告诉 boss， 下单买纸寄到朋友家里再去拿来，这么简单的事儿都做不好，还要我买来了给你送去不成？总之母亲又在受人议论，她没有能赚钱还起了反效果。胡佳佳要赚钱也要扬眉吐气，可如果进监狱就更事与愿违了，因此在这样的场合及时止损吐出真相成了一个正常选择。他拼命地保护那个人干什么呢？最后十有八九没有任何好处，警方知道一定还有人在身后，因为胡佳佳他没有渠道可以接触得到剧本，必须有人告诉胡佳佳需要写什么样的剧情。对着警官，胡佳佳不断地说了下去，他讲得如此多，警官都惊呆了，警局的记录员噼里啪啦打字，房间里充满了严肃的气氛。胡佳佳是编剧，十分擅长语言，她讲话不卡壳，描述也很准确，很快整个事件浮出水面。当听说这件事牵扯到了一个星空传媒制作部的经理时，左然没有震惊，甚至提审的第二天晚上，在案件又卷入星空传媒制作部门的贵总后，左然也没有眨眼。他已经通过自己的渠道查到，星空传媒旗下另一个工作室之前用500万买下了胡佳佳的剧本，而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不久之前。那个工作室与怡然性质不同，星空占了大半股份，算是真正的子公司。挂断方警官打来的电话，左然对何修义说， 对于怡然，星空传媒的制作部门大概觉得十分眼红吧。 应该是这样。本来何修义对星空传媒并不熟悉，可是星空是他恋人待了5年整的地方，因此爱上左然之后，何修义本能地试图了解星空，想要知道左然在那5年当中处于什么环境。 所以那边希望收了怡然。 左然十分清楚星空目前的运营状况，在签对赌协议时，星空的确没有想霸占左然的工作室，对当时的星空来说，电影发行抽成以及自身股份升值就已经足够了，他希望双赢。然而3年过去，很多事都变了，星空传媒这个巨无霸制作部门开始亏损。星空传媒的制作部自从十几年前就一直采用明导加明星的标准电影大片，制作模式一眼望去千军万马，过去每部都能赚钱，现在确实不行，有点像好莱坞赚一部赔三部甚至四部五部，用一部赚的钱填好几部赔的。然而最近2年星空尤其不顺，拍一个亏一个，明导加明星要花很多钱的，制作费动辄10亿左右。然而年纪大的明导对故事的品味比较守旧， 对跌宕起伏的安排也是十分的标准化、模式化，并不符合当下年轻人对创意的需求。所以星空近两年来制作的12部片子亏了10部，只有2部赚钱，还赚得不多，表现甚至不如那些新兴电影公司。人家拍一个粗制滥造的喜剧都有可能赚得盆满钵满，而星空呢，严格控制之下东西反而亏本。同时由于名导演大明星纷纷自立门户，连摇钱树左然都离开了，星空传媒制作部门处境越发的艰难，每况愈下。是啊，我们拍的电影总是既叫好又叫座，万里龙沙还有东望狂揽票房，新的六国战记也有爆红的趋势，制作部门将它当作不断衰落的自身的救命稻草。事实的确如此，发行、抽成、股份升值跟制作部门有什么关系呢？前者是发行部门的事，后者是投资部门的事。而贵总贵安国十分担心制作部门业绩以及他自己的未来。他知道如果左然的工作室归星空所有，一定会被整合进制作部门里，可以充当起支撑这个巨大怪兽的结实的四肢。怡然文化公司在电影制作方面简直是座金山，贵安国希望怡然文化公司这个出一部赚一部而且还是大赚的工作室可以将星空的制作扭亏为盈，缓解自己压力。因为如果连亏三年，贵安国星空传媒副总、制作部老总位置肯定不保。况且怡然文化公司还能争取奖项，将这几年名导丢的颜面挽回。现在名导们的大片票房不好，电影节也总是空手而归。贵安国知道只要六国战记票房不到7亿，怡然这个双影帝工作室就是星空的了。7亿其实还蛮难达到的吧，稍微搞点动作把第一周的票房压下去就可以了。至于什么丑闻最影响电影，那当然是左然偷窃剧本，拿别人的创意给他增加光环。正好贵安国一年前收到了胡佳佳《唯心唯胜》剧本，其中有一个章节与左然的《六国战记》十分相似。星空传媒是《六国战记》的发行方，贵安国作为星空高层自然可以提前看到成本内容，于是贵安国找到了胡佳佳。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